我们人这一生啊，有很多劳苦重担，有很多的不幸，而最后呢，以死亡告终。整个人生其实是一场悲剧啊！出生的时候是喜剧啊，就是很高兴，添了个孩子。但是等你长大了以后，这一生就像一场闹剧啊，闹来闹去的，很烦的啊，有好的时候，有不好的时候，有高有低，到老的时候就是悲剧。说这人这一生把所有的剧目都演完了，最后就谢幕了。所以人为什么这么可怜啊？可悲？难道有上帝吗？有人常常就问这个问题。如果真的有上帝，他全知全善全能，为什么让人间有这么多痛苦？为什么让人生这么悲惨啊？他为什么看着我们不管？所以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，英国啊，著名的哲学家叫罗素啊，很多人应该知道他。他专门有一本书叫《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》啊。他一开篇啊，就用非常尖刻的、很优美的文学的语言，就挖苦基督徒啊，说你们如果你们的上帝是真的，他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更好一点的世界，比三开党、比法西斯更好一点的世界？他有无穷长的时间，他又有伟大的能力，他在这么无穷长的时间内竟然造不出一个好一点的世界了，这就是你们的上帝吗？啊，这本书影响非常大，已经翻译成近百种语言，在全世界流传，只因为他的文笔太漂亮了，吸引很多很多的人去读。同样我们基督徒也面对同样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为什么允许人生发生这么多悲剧？为什么允许人间有这么多苦难？为什么？啊，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哈，神当初造人不是这样的，啊，不是这样。神当初所造的人，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，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啊，而且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全部，啊，最后一天是造人。每一天他创造完毕的时候，他都看着是好的，每一天都是好的。到最后一天，啊，他说看着甚好，就是非常好 ，perfect。所以当初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包括我们人，都是完美的。啊，是他自己荣耀的彰显。那么后来为什么不完美了？这是因为人犯了罪，啊，因为人犯了罪。那个人是怎么犯的罪呢？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啊，圣经这本书很伟大，它伟大就在于它用非常简练的、是预言般的语言，啊，就把一个很深很深的奥秘给说清楚了。所以迄今为止，圣经是全人类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，它已经被翻译成这个几千种语言，几千种语言。这个神当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，那么他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是灵啊，朋友们，你们不要以为他的形象就有鼻子有眼有耳朵啊，我们什么样他也什么样，不是的啊，他的形象是灵。那么我们人按照他的形象被造，就是我们也是有灵的人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写得很清楚，上帝用地上的泥土啊，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，然后呢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他的生命之气、生气啊，就是灵，就是他的生命放在了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造啊，就是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啊，有他的灵。那么神他自己的荣耀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包括人彰显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人就成了他的荣耀的一部分，一部分。 那么后来我昨天也谈到，夏娃和亚当他们不听神的吩咐，他们听了蛇的话啊，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啊，他们就死了。因为上帝当初说过跟亚当说，什么树的果子啊你都可以吃，唯独这棵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们注意这三个字，是必定死，不是也许死，是必定死。那么神说的话是算数的，他的话是从来不收回来的。那后来亚当夏娃都吃了，吃了以后是不是死了呢？有很多人都以为没死啊，他不但没死还生了我们这么多后代。其实死了，因为在神眼里人活着是灵，因为神是灵，我们也是灵啊。那个他造我们也是按照他的形象，这个属灵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你看他跟我们之间是一个灵的关系啊，灵的沟通，灵的看见，灵的感应。那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灵就死了，那灵死了之后在上帝眼里就是死了。我就想到这手机，手机，我的手机跟你的手机，他们彼此认识彼此联系是靠什么呀？靠信号。那万一我一关机了，那你就我的手机对你来说就死了，你怎么呼也没有回应。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，上帝找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很吃惊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是全知的，全知啊，你什么都知道啊，而且亚当夏娃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伊甸园里，你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你还喊，你还找，在哪里，在哪里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死了，关机了，没信号了，就怎么呼也呼不到了。说你在哪里，为什么你老不开机，我们不经常这样吗？我怎么找不着你啊？你知道这个人的肉身就像一个壳，机壳一样，我们的灵魂才是里面那个真正的活的信息啊，活的那个东西啊。这个看得见的都是不重要的，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才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是看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彼此连接，彼此连接。所以这个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么他们就真的死了啊，死了。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解开哈，死的意思就是灵死了。那灵为什么死了？是因为头脑活了啊。过去人跟神的关系是靠心灵跟圣灵之间的这个互动啊，这个感动啊。但是一旦人用知识取代了心灵，任何事情都用头脑去判断，用判断来做决定，用自己的判断做决定，他就取代了神，取代了神啊，这个心就关闭了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？圣经讲的非常的准确，我们现在的人人人都是如此。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是首先求问神的意思，那是首先用头脑做判断，是不是这样？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。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首先要自己谋算啊，首先要自己这个考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背景如何呀，原因如何呀，我应该怎么处理呀，啊，我做什么计划呀，我采取什么步骤啊，全是用头脑。但是我们的古人呢，就是那个敬虔的人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包括我们的圣徒们啊，这个非常虔诚的这些圣徒们，他们也不是这样的。他们遇到任何事情，首先是跪下来祷告的，首先是在灵里头要接受圣灵的光照，接受圣灵的感动，接受圣灵的引导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越来越没力量？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被边缘化了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其实虽然说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半死不活状态，因为我们的头脑太活跃，这个世界从小念书用的都是理性的东西，思维。但是神要我们是用心灵，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先得到他的圣灵的感动，啊，圣灵的感动。这听起来好像很傻 啊，不动脑子。我们常常骂一个人不动脑子，神就是不让我们动脑子，让我们动心，动心。你知道这世界上要么动脑要么动心啊，你知道在有些时候要动脑，但是有些时候要动心。你该动心的时候动脑，你就是个坏人，是个罪人。比方说该讲良心的时候，结果你不讲良心，讲良心是动心的，恻隐之心、同情之心、悲悯之心，对吧？饶恕、宽容之心，这都是要讲心的。结果这个时候你动脑，你算计，如果我这么做了，我会吃什么亏？这不就是罪人吗？你想想，在中国不是我们以前见过吗？啊，一个老头落水了，落水了以后，旁边有个渔夫啊，正好在船上，那岸上的人就喊你救他，救他。那渔夫在船上说多少钱？这是真事儿，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哈，几年前。多少钱？你看他动脑，人见死而救，这是心，这叫这个孟子讲的叫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对不对？是动心。结果他不动心，他动脑。当然还有一些路上看见老头老太太摔倒了，你千万别扶他。这是中国人说，你们知道这道理啊？我这是在网上才看到的哈，以前都没听说过这种事儿。说为什么你一扶他，他赖上你了，有口难辩，最后警察法官都说那就是你把他摔倒了。所以以至于前几天呢，有个日本留学生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啊，到浦东机场下飞机，他妈妈来接他，结果在飞机上一见面，就跟他妈妈争执起来了，说你为什么那个学费啊不按时给我寄到日本？他妈妈就争辩了几句，结果拿出那个水果刀来就捅了他妈妈九刀。这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捅完之后他扬长而去。不，他扬长而去也不可怕，也不可恨。可恨的是什么呢？周围那么多中国人谁都不管，一个外国人，一个年轻人，那个视频上啊，那个电上海的东方电视台上都播了嘛，一个外国年轻人上去抱着这个老母亲呼救，所有中国人都在旁边走了，谁不管。后来我就觉得好惊奇，结果有人就跟我说，你不用惊奇，中国都这样，都是这样的，谁能管呢？你管了以后那赖在你身上了啊。你要，这就是罪嘛。什么叫罪啊？当你什么事儿都用脑子去算计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堕落了啊，就堕落了啊。我们的神让我们是用怜悯之心、同情之心啊，这个用这个用爱心、用宽容的心、用诚实、用这个我们中国人现在讲诚信，用诚信。那中国人现在都不讲良心了啊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罪？罪跟死是一个词啊，是一个意思啊。就是你当你犯罪的日子啊，你就是临死的日子，临死的日子。说亚当夏娃犯罪之日就是他们临死之时，他临一死，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就没有了，你就活不出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身上那个荣美，活不出来了啊！你活出来的全是绞尽脑汁、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啊，利己自私。你这什么叫分善恶？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，这个善恶这个词啊，它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本意就是对我有益处的就叫善事，对我没有益处的就是恶事。这叫善恶的本意。 good 就是对我好，对我来说是 good， 是这意思吧？ evil 就是恶，意思说对我来说是伤害我的，那就是恶。这是它的原意啊，原意。所以分善恶的意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再是以上帝为中心啊，不再是以别人为中心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奥秘无穷啊，啊，奥秘无穷。所以从这个时候人的生命就败坏了，啊，就灭亡了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上帝为什么后来不让亚当夏娃去吃那个知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？你说在伊甸园的中间有两棵树了，一棵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还有一棵就是生命树。生命树的果子，人若吃了就永远不死。那么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， 神就是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道路啊，不让亚当夏娃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，所以让我们这些人就必须死了，因为你得不到生命了嘛，必须死啊，得不到。为什么有人说上帝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啊，就非得让我们死啊？我们人这个悲剧的人生，最后以死亡告终的人生，是上帝决定的。上帝做了一个决定，你们必须死，因为我不让你们吃那个永生树的果子。为什么？不是上帝狠心呐，是你知道吗？人犯了罪，不可能再进永生了。你不能带着罪进永生啊！你想想，你活在罪里，你却永远活着，那不是你活受罪吗？让你死是祝福啊！我就信耶稣20年，我读圣经好多遍，我就发现上帝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我们好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从圣经的第一个字儿到最后一个字儿，上帝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儿，没有一件不是为我们好的，包括咒诅，包括惩罚，全是为了我们好。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是为我们好。如果你犯了罪，还让你去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还让你永远活着，那你想想，我们人间就是地狱。你知道什么叫地狱吗？地狱就是在罪里却永远不死，那就是地狱。你想想秦始皇还活着，三国演义还在打着，毛泽东林彪还在斗着，拿破仑、成吉思汗、凯撒啊，亚历山大都活着。你想想，你说这个世界，希特勒也活着呢哈，斯大林也活着呢，全活着呢，你说你还活着干啥？我就不来了，我绝对不来了，这世界简直就是地狱了。所以上帝让死，让我们死，是对人类的爱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死了，那个才能出来呀。啊，如果怎么弄都打不死，你看希特勒自杀都杀不死自己，那完了。死是一个解脱呀，死是个解脱。所以你看上帝做的每一件事，没有一件事不是为我们好。他知道人带着罪不能进神的国啊，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与神隔绝了，你就注定了不能得永生了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个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败坏就意味着死亡，败坏就不可能不死，败坏就不能进永生。所以耶稣后来讲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，神的国就是那圣洁永恒的国度，非常的美好，人人都向往的。而且神的国不是说将来的国，乃是现在就在你心里边给你发光啊，是那么对吧？永恒就包括现在嘛，你们知道这道理哈。说进了永生了，永生不是说死了之后我再进永生吧 ？No， 永生就是包括你现在。一个得了永生的人，现在就平安喜乐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永生不包括现在，永生是没有开始的，永生是无始无终的一条河，就在你身边流着。你什么时候进去进入永生？你不进去就没有。啊，所以我知道上耶稣来了以后。啊，为了拯救我们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啊！怎么拯救呢？他让我们灵里再活过来，这叫重生。说那个有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姆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人老了怎么能够再回到母亲肚子里生出来叫重生呢？”他理解错了，他理解成肉身了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啊，从肉身生的叫肉身，从灵生的才是灵。”肉身是无意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啊！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，那个上帝他自己的形象要活过来，要活过来。你不活过来的话，你休想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老说没神没神，不错，你确实看不见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灵还死着，啊。手机关着没用，没用，这啥用啊？这简直就是块这玩意儿，没用。为什么没用？你自己死着呢，你没开机。有的人吧就老想 说我也想啊，我也想开机，我也想灵活过来，我也想认识神，我也想祷告灵修祝福，但是我就是怎么为什么怎么都不行呢？为什么你按错地方了？你很我刚买了手机的时候了，我以为开机就是按下面，怎么按都开不了，怎么按都开不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才发现要按上面，这一按上面呢，它就开始了。你知道，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你想找神，你用脑子去找，你等于是按下面，你怎么找也找不着的，你用心去找，用心一找，啪找着了。等用心找着了之后，你再去用脑子想，怎么想怎么明白。你没有用心，没有打开心门，没有用灵啊，用心灵和诚实，你没有先打开自己哈，然后你用头脑怎么用都没用。但是你一旦打开了，你看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，啊，我没信耶稣之前，我心门没有打开之前，我找不到神。我的理性，我的逻辑，我的知识都告诉我没有神，啊，不通神。但是一旦我信了神之后呢，哎，我所学的所有的知识都活了，都通神。你看我跟你们这两天讲的是不是都是我过去学过了好多东西啊，全用上了。你看我以前没有打开这个的时候摁下面没用，现在打开了这个再摁下面有用了吧，有用了吧，都有用了。我跟你说这个道理非常清楚，你把心门打开之后你再摁下面就有用了，你再摁下面的时候下面这些东西全活了。一个人呢，一旦信了神之后，理性知识学问，你原来的所有的人生的经历都是你的祝福。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打开心门，你的灵还是死的状态，你一切都是死的，一切都是死的。所以耶稣有一句话说，文士进天国呀，就好像一个人呢，从他家里拿出新老的东西来，都拿出来。我觉得我自己是文士，就是学者嘛，啊，一个学者进天国，认识了神之后，我把我过去所学过的东西，噼里啪啦全拿出来，全用得上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活过来是指灵要活过来。所以呢，一个好的生命，第一就是要重生，啊，要重生。重生就是回到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状态，啊，那个状态。那个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啊，这句话基督徒都知道，啊，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，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过去不信的时候不理解，说什么人人都犯了罪，那人人都该坐牢吗？不是这意思，啊，人人都犯了罪是指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啊，你说坐牢也对，人人都活在自己的罪里，就好像人人都关在自己的牢房里。卢梭，法国的思想家，有一句名言，他说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带着枷锁。你知道他这个话，你生下来确实是在寻求自由，追求自由，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个枷锁套在你身上，就是你自己的罪，你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在中国你是个贪心的人，你到了美国不仍然贪心吗？啊，你在中国夫妻吵架，到了美国就不吵了吗？一样。你在中国有烦恼，到了美国就没烦恼了，啊，一样。我们到了美国说受洋罪来了，啊，到哪都是受罪，啊，活着就活受罪，死了就不受罪，啊，这个而且你身边的亲近最亲近的人最让你受罪，街坊邻居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怎么犯罪你都不受，但是你身边亲近的人有一点小罪你就得受着，啊，你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枷锁，活在罪的枷锁里。那个我们那个彼岸那个电视片啊，我这次带来了一些，我建议你们真的你们去买自己看或者送给朋友们看，非常好的见证。其中有一个见证，那里边有很多成功的人啊，大企业家呀，成功家什么都有，但是也有一些失败的，就是比方说我们拍了一集，里边讲到一个夏建国，纽约的，现在在监狱里判的是无期徒刑，杀人犯，啊，这个年轻轻的就被关进去了，这个我们去监狱采访他。采访他的时候，你这没见的场，那个重刑犯监狱在纽约上州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，啊，那个建在半山腰上，啊， 前面是草地，后面是山，绿葱葱的山，鸟语花香，那个建筑物啊，像卢森堡皇宫一样，他就住在那里头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你跟他一采访，那个监狱是已经十几年没有接受过新闻单位的采访，我们申请了很久，感谢神开路，让我们到监狱里去采访他。结果啊，啪，那个铁门大大打开了，给他那个警察把他压进来，压在我们那个摄影机前面。哦，他在那一坐，哦，满面荣光，给我们讲起道来了，从罗马书开始讲起哈。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诚然是个罪人，但是我的主赦免了我的罪。我虽然在监狱里，现在我是自由的。你们虽然在世界上没在监狱里，但是你们是受罪的捆绑。”你们是囚犯，是罪的囚犯，哈，我是自由的，我已经得赦免了啊！哎呦，你说他那个口气讲，我如果不打断他，他会不停的讲下去，啊，罗马书第几章第几章，就说犯罪的不是我，是我里面那个罪，里面的那个罪让我犯的啊，怎么怎么，如今我不受他辖制了，全是圣经上的话呀，呵呵，哦，真是好，他说的是有没有道理啊？他虽然在监狱里，但是他很自由，因为他被赦免了，啊，他里面得了自由，啊，我们虽然在世界上，你看看你纽约大街上那些匆匆忙忙的人，个个不是为名就是为利，都在被捆绑着，对不对？华尔街的老板们，别看他们很自由，坐着飞机飞来飞去，那心里边肮脏的很，诡诈的很，闹搞金融海啸都是他们搞起来的。他们应该被抓被枪毙的，可是这美国的法律现在管不了他们，他们犯的罪比任何一个人犯的罪都大，他们让多少人倾家荡产，对不对？让多少人这个自杀身亡，却但是法律却不能制裁他们，对吧？这就是自由的代价。说自由在一些状态下，就是当自由这个是赋予那些犯罪的人的时候，这个自由就意味着祸害。自由就不如独裁，不如专制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飞速，因为他没有这个自由，所以他就发展非常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由了就完蛋，因为人坏了，人好的时候自由好啊，人坏了的时候自由可就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像不就加州一人一票，这不是自由吗？这不是民主吗？对不对？一人一票能选出一个同性恋的州长来，因为那个地方同性恋的大本营，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。现在同性恋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了，你再一人一票，那就选个同性恋的总统。所以圣经上讲，到了末世，世界末日临近的时候，人们的爱心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人就靠不住了，你再赋予他自由，他就完蛋了。自由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他自己，因为你犯罪了，你堕落了，你在堕落中的自由就是堕落，继续堕落，堕落。所以人呢，真是可怕，啊！那个夏建国啊，在监狱里边悟到了这个道理，说你们在监狱外边的人都在监狱里，我在监狱里边的得了自由，啊！确实，我知道，我一问他，他真的很舒服。每天早晨一起床吃了饭，上午没事就在草地上晒太阳，啊，读圣经啊，灵修啊，啊，下午去做义工。下午他们自己可以选择你去做什么义工，晚上呢有他去参加监狱里的教会查经班啊，然后到十点钟必须睡觉，有人检查这个床位的，十点钟你必须关灯睡觉，多好啊！我们老熬夜对身体不好的啊啊！他们那个地方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哦，没有任何污染，我真想去住几年。在那里边能够把圣经好好读一读，呵呵，好好亲近主，多舒服啊！所以你知道这个人，当然最舒服的还不是他的环境，是他内心，他内心得自由得释放了，满面红光。他就跟我讲啊，在我如果出了牢，因为他有可能提前出来哈，我如果出了牢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，我只能传道了，呵呵，他只能传道了。他在监狱里已经读完了大学课，那个神学院课程，神学院课程他的用函授哈，一说他本来是个小学水平，中国大陆啊小学水平连中学都没上，他这个偷渡来的嘛，偷渡过来的福建人啊， 小学水平。可是现在呢，把美国用英文呢读完了美国的神学院，而且还把美国的那个高中都读完了，正在读大学课程，在监狱里边。这是不是祝福啊？说人生的苦难，人生的失败，不错，是苦难，是失败，但是因着神，因着他重生了，他比我们在外边的人更活得喜乐平安，更有盼望，更有自信，更看得起自己，活得非常好。我在他身上真是看到了，看到神的伟大。如果不是信仰，他能这样吗？很多人郁郁寡欢，在里面一辈子就完了。他可没完，他可没完，他活得好好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重生是多么重要啊！这个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；人重生了，就可以见神的国，就可以进神的国，进神的国。所以一个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同时你的心要活在神，要活在神的国里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阳光，我今天早上一进来，看到这阳光透过这个彩色玻璃照进来，我心里边就一震，我就知道，你里头你的里面的光亮了，你就好像活在神的国里。有你看到这个光就是光而已，你的里面没有感动。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神有圣灵，你看到光，你就感谢哈利路亚赞美神，哈利路亚赞美神，你里面就有神，你就活得喜乐，活得平安，重生。那么我们这个生命不仅是一个重生的生命，而且是一个这个丰盛的生命。这个耶稣有一句话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话是真实的。什么叫更丰盛？丰盛是指里面。如果只是身外，说我丰盛，我很丰盛，怎么丰盛啊？我很多钱，我有车子，我有房子啊，这个甚至我有老婆孩子，然后呢我今天吃这个馆子，明天吃那个馆子啊，我好丰盛啊。然后我到这儿玩，到那儿去旅游，我好丰盛啊。甚至我还有这个婚外情啊，还有很多小蜜啊，这我好丰盛啊。那不叫丰盛。夜深人静，你自己内心感到空虚、罪恶、孤独，那叫贫穷，那不叫丰盛。真正的丰盛是里面。你们看到有很多穷人，他很丰盛，但是有很多富人，他很贫穷，他自杀。你看多少自杀的人呢？那自杀的人都是什么人啊？你像杰克伦敦那个伟大的作家，海明威，伟大的作家自杀了，中国的三毛自杀了，这个香港的一个演员叫张国荣，我特喜欢他的，自杀了，这些人都是功成名就的，要啥有啥的，自杀了。为什么？他里面穷啊，他里面穷。你知道有些人好喜乐呀！我春节的时候，今年春节是二月初嘛，我去费了达菲啊，费城，布道，那个正好赶上春节嘛，那个他们包饺子啊，大家在一起，我对面就是一个老太太，满面红光啊，这个高高兴兴的啊，在那满脸喜乐，然后就跟我说：“袁博士，我告诉你，我每年去中国大陆两次。”我每次去一个月。我说你去干什么？我去宣教啊，我去培训。我说你多大了？我95了。但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像70岁的，70岁都不到。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健康吗？我说我知道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看你这个喜乐样就知道你健康。喜乐，你说这个是喜乐就是良药啊。这个圣经上讲嘛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你骨头枯干。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能长寿？你老忧愁寡欢，你老是这个心里重得要命，没有自由，没有阳光，你怎么会长寿呢？你看那老太太都是阳光普照，从里面到外面亮出来，她没有烦恼的事儿，动不动就哈利路亚感谢主，摔了一跤，哈利路亚感谢主，爬起来。你知道神祝福我们真的是从里面让我们丰丰富富丰丰富富。世人没有的你有世人有的你也有。保罗呀，圣经里边讲的耶稣的使徒保罗他就讲，他说我是一无所有，但是我却样样都有，样样都有。为什么？ 他在外面是一无所有，他跟随耶稣，他是个殉道者，他啥都没有，可他里面样样都有，他什么都不缺乏，他能够敢在君王面前向他传，向君王传福音，啊，他是神在地上的使者，哦，你看他拥有一切，他说在我眼里整个世界都是粪土，都是粪土，啊，他多么富有哈，所以神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，就是指里面的生命是更丰盛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的知识很多啊，我那个时候读很多很多书啊，这个真是博览群书啊，不管是文学方面的，这个各方面的吧，哲学方更不用说，是我的本科，我读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。那个时候就，所以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到现在就吃喝玩乐，我就说你们这是干啥？你们这年轻人这样，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吃喝玩乐呀，全是读书。我到30多岁才结婚。啊，结婚之前我是天天读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来到北京，我们老家是河北嘛，任丘那边，然后他到北京来看我，我礼拜天我就得陪他去玩啊，结果我礼拜天陪他去了一天颐和园，我晚上回来在那自己哭，你知道为什么哭啊？我这一天我觉得浪费时间了，我原来的读书计划没完成，连自己的亲爸爸都这么狠心呢。我觉得自己心里边当然有个内疚了，对不起他，但是我那个心里边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每天都定好要读多少书，要写多少东西，认真的不得了啊！那个时候我特丰富，你看我自学啊，过去叫自学成才啊，对，我是自学，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当兵啊，当兵的时候就自学就自学高考，我是北京军区那个自学的标兵啊，自学的标兵。然后那个我没有上过大学，直接就上了研究生，啊，我从高中一下就上了研究生，硕士没有读完，读了不到2年就转成博士，博士没有来得及答辩逃出来，啊，逃到美国。所以我到美国申请神学院的时候，神学院要我的毕业文凭，我只有一个高中的文凭，因为中间都是跳的，一跳，就是我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。啊，而且那个也是读了很多书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丰富，我觉得我很富有啊，我要救国救民啊，我又很有理想，很有抱负。但是你知道，其实信了耶稣以后，我才发现我那个时候很贫穷，啊，贫穷，啊，虽然有知识，但是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。那时候跟我太太吵架，打得一塌糊涂，啊，我们家打得天翻地覆啊，真的是你们想象不到的，我比很多男人都坏。啊，就是脾气非常坏，就是遗传了我爸爸的那种，我爸爸身上有一种叫精神分裂症，啊，我是遗传他的，那就是一发作的时候我就不能控制，烧房子，我曾经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那个裙子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。我爸爸原来也是，我听说哈，他那时候也是把我们家的被子撕的一条一条的，啊，这个病有个毛病，就是破坏成一条一条的那个，啊。管不了的，我那时候不敢烧房子，因为那房子全是公家的，我不能烧。啊，我太太没法跟我过，就跟我闹离婚，而且她妈妈去劝她说离了吧，这病治不好的。我母亲就去劝她说你忍着点吧，我忍她爸爸忍了一辈子。我太太忍不了，她的性格，她是妇联主任出身，她忍不了，她闹离婚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闹离婚，啊，多亏了89年64以后我逃出来。这个离婚的过程中断，没想到神就改变了命运啊！神就让我信了耶稣，遇见耶稣我就信了，我信了之后我就改变了，信了以后就没发作，这病就治好了。所以我母亲后来探亲到了美国，她信耶稣，她做见证，她跟大家讲，她说很简单，她说你看我这个儿子生生的就改变了，整个就改变了，她说这时候没有神怎么可能啊，这个药治不好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那个时候就给他打那个镇静剂，叫氯丙嗪呢，那种针打上去让他睡觉，这真是病。后来我回家探亲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弟弟身上也有这个毛病。我们家那个墙上有一个大洞，我就问这个洞是怎么来的。我弟媳妇就说：“你问你弟弟。”他发怒的时候，一拳把墙打个洞。那不是木头墙哎，是土墙啊，打个洞打进去。啊，你说他不信耶稣也不行的，我知道。所以神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， 啊，生命改变，这个生命不是你自己能改变得了的，也不是药物能改变得了的啊，你身上的罪，你像我那个病啊，现在就是罪了，就是罪了啊。毛，中国有个词叫毛病，毛病，毛病其实就是罪，也是病，也是罪啊。犹太人呢，把犯罪跟生病是连在一起的，说一个人如果犯生了大病，人他们就会说这个人犯了罪，什么瞎眼的，生来瘫痪的，这些啊，都是父母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犯了罪？他们都认为这是罪，所以其实每个人身上也确实是某一种毛病，其实就是罪。你要贪心的人就是一种罪，也是一种病。妒喜欢小心眼妒忌人的，你说是不是一种病态？你妒忌他干嘛？你根本不需要妒忌的，你非要妒忌，那不是犯病了吗？啊，很多都是病。所以我这个病，或者说我这个罪，啊，是神治好的，真的神就治好。现在我怎么治的呢？读圣经，祷告，啊，这就是良药。好好，思念神，我的心一思念神，我心胸就宽广。我一思念神，就有阳光照进了。我一思念神，我就把自己化解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化解掉了，就好了。啊，真是神奇啊！信神的人真是蒙祝福。说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，啊，更丰盛。所以现在我这么多年就读圣经。这信主20年了，啊，读圣经最多，多得不得了，以至于其他的书就不像以前读那么多了，啊。后来我太太就说你不能光读圣经啊，你也读点别的书啊，让你的知识面丰富丰富啊。我说我够丰富的了，以前我读知识方面够丰富的了，但是我的灵魂太贫乏，现在圣经就是喂养我的灵魂，啊，就是这个你一读圣经啊，你的心灵得到滋润，像荒漠中的甘泉。滋润你，啊！我记得我以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，那是我刚刚信主，啊，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文学家叫刘在富，啊，年纪大一点的应该知道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，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告诉你哈，有一本书我向你推荐，啊，这本书能够安慰你的灵魂。我说什么书啊？圣经。他说圣经，他跟我介绍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已经受洗是基督徒了。哦，那你一定知道了，我不用介绍了。刘在富到现在还没受洗，在香港教书，但是他跟神很接近，我知道，他甚至比我接近的还要早。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终身教授啊，你知道，神给我们的生命是里里外外、身心灵都丰富的生命，而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身外之物，啊，那不是真正的丰富，啊，有的人这个就有钱。富得要命，可是里面贫穷，里面贫穷，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一个重生了的生命，同时也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那么第三呢，它又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，啊，永远的生命。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是你没有办法啊证明。你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你想我证明了永生，我再接受永生吧。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永生，啊，这个永生是靠着信心的，是靠着信心。这个生命是神要给我们的。耶稣来到世上以后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啊，是因为他要给我们盼望，因为我们人太可怜。我一开始就讲了，人生是一场悲剧，而这个悲剧的总结束就是死亡。死亡，你今生活得越好越美好，死亡对你来说越恐怖越可怕。如果你今生过得不怎么样，那死也不怎么样，死就死吧，反正我活得不怎么样。你说那些富有的人，那些高官啊，那个他们可怕死啊，他们可怕死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，一群企业家，中国大陆那个顶尖的企业家，像百度的总裁呀，什么什么什么阿里巴巴的总裁呀，那帮最富有的人在一块儿，他们开那个讨论会，讨论的题目叫做企业家的信仰，题目很好，对吧？啊，我听到那个后来他们有里面的人就跟我讲说，他们讨论的这个信仰根本不是真正的信仰，是他们怎么想多活些年。他们在交流什么体会呢？说最近有一些啊练功啊，可以让人活到130岁，啊，还有得用什么各种方法，你就知道他们的多贪婪呐！他们有了钱之后就怕死啊， 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想多活几年啊，他们就在那交流这种体会，说用什么功啊，用这个功啊，那个功啊，然后可以让你多活，让你健康。还有人说什么功都别功，爬山就是了，锻炼身体啊。你看那个王石啊，就是那个万科的总裁，他就爬山呢、啊，爬到身强力壮啊，为了多活些年，多可怜呐、啊！但是感谢主啊，王石现在快信主了啊，有人在给他传福音啊，他快信主了。你知道，他自己说了嘛，他公开讲的，他说如果我选择信仰，我只能选择耶稣基督，他自己说的啊。所以我就讲这个，越是今生过得好的人，越怕死。其实人真正的出路是战胜死亡，你战不胜死亡，你说到底你没有出路，对不对？你今生再风光 再成功，你最后在死亡面前是彻底失败啊！所以上帝来到人间借着耶稣，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他都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你要进永生，我刚才讲了，你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啊！你不能带着罪进永生，带着罪进永生就等于你带着病毒进入你的那个 database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这个 file， 你这个文件，你怎么能带着病毒进上帝的那个数据库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必须先给你消毒，消了毒除去你的罪，然后才能进入他的这个天国。所以耶稣是先为我们死，然后为我们复活，给我们永生啊！他先为我们死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为了战胜我们的罪啊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说实话到今天我们身上还有罪，但是我们只是在耶稣基督里被神被天上的父称为无罪的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啊，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承认该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，他是我们的替罪的羔羊。就冲着我们这个认罪悔改的心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？朋友们，不是说我们得救了就是我们啊 perfect， 我们完美了，你永远达不到的。但是我们奉耶稣的名，你注意我们基督徒祷告最后一句话总是奉耶稣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奉你自己的名神不认你的，你必须奉耶稣的名，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在神自己圣洁无瑕的羔羊这个眼里，我们才是被接纳的儿女。要奉耶稣的名，奉谁的名很重要哈。你比方说你到世界各国去，你奉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，很多人接待你啊。你奉比尔盖茨的名啊、哦，好多他的微软的都接待你，但是你奉你自己的名谁接待你啊？除了你父母兄弟姐妹啊。你奉谁的名很重要，而且他让你奉，那是不得了啊，那说明他是你的朋友啊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是他的仆人啊，你是白宫的工作人员，那是可以。你所以这个耶稣的名非常重要啊，耶稣替我们死就是要担当我们一切的不义啊，结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称为义啊，这就是救恩呐、啊。我们常常说救恩就是恩典的拯救，是恩典，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是他白白的来拯救你啊。这是那个罪的问题啊。我想到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你没有办法进入永生。那么所以耶稣先是为我们死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接下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复活进入永生啊。所以他的复活证明是真的有永生。所以这个永生的问题我简单跟大家讲一点哈，就是这个电脑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。电脑有硬件有软件啊，硬件是要坏的，是要死的，是要淘汰的，但是它的软件是永存的，就是它的灵魂啊。我们人的肉身会衰老，将来会变成灰变成土啊，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存留下去的啊。你看我前年我用的是那个 Dell 前年用的是索尼电脑，但是后来我那个电脑老出毛病，硬件老出毛病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就要换它，我就首先把它的灵魂抽出来啊，把它的软件，把里边所有的我的 memory 记忆都拿出来，然后我就买了个 Dell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再输进去，哎，他复活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复活？这就是复活。但他外表不一样了哈，但是里面的灵魂一模一样，连 password 都一样。说你看，那我们将来复活也是这样，你肉身死了，当你死的那一瞬间，你的灵魂被拿出，被上帝拿出去了，拿出去以后，啪，你这尸体没用了。你这电脑这个东西，你扔的时候没地方扔的。你的人的尸体也是这样，牛粪狗粪往家里拾，人死了往外抬，没用的。但是你的有用的东西，上帝已经拿走了，把你的软件，把你的一生的记忆，你的灵魂的烙印都给拿走了，放在他自己的 database 数据库里，当然经过耶稣的宝血消毒啊，除去你的罪。所以你要先认识神啊，认识耶稣，然后放在他那儿，将来有一天他要让你复活，要放在一个新的电脑里。复活以后不一样，你们注意，耶稣都给我们做了哈，让我们信。他怎么做的呢？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他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了，连玛利亚也认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改变了形象，换了电脑。你复活以后不是原来那个老样子了。我以前就想过，我说主啊，将来我复活什么样啊？啊，是20岁的我还是80岁的我呀？哪个年龄阶段的复活吧？想不通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再复活不是现在这个肉体，是新的肉体，新的形象，啊，更好。所以你看，这圣经都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时候还没有电脑呢。现在有了电脑，我们就知道圣经里边讲的故事都是可信的。你们都有一个灵魂，啊，将来有一天灵魂都要出气儿，啊，灵魂都要离开肉体。那个灵魂离开肉体的一刹那叫死亡，叫死亡。但是对神来说那不是死亡，对神来说，神是要拿着你的灵魂，将来要赋予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啊，这是一个永生的生命，啊，新天新地。科学家们现在也说了，说这个旧的宇宙要消失的，将来要产生新的宇宙。那新的宇宙，圣经里面早就讲了，启示录里边早最后一卷书讲就是新天新地，早就讲了。那什么人才能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呢？就是那些能认识有宇宙之道的人。因为宇宙生生灭灭，但是它的道永存啊，认识这个道的就是基督徒，就是认识耶稣的人，认识耶稣的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些，好，我用圣灵，因为在圣灵里面这么一想，全想通了，全想通了。耶稣真是伟大，没有人教他，他自己生在马槽里，然后30岁出来传道啊，这个33岁多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这些事全部告诉我们。信的人有福了，他一再讲信的人有福了，啊，不是我们用科学来研究啊，不是这些东西啊，信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赐予啊，平安喜乐。我们知道这个凭我们自己。我们好可怜，就像一开始我讲的啊，生也可怜，死也可怜，我们是空空的来了，寻寻觅觅，然后又空空的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爬着来了，然后呢想心比天高，结果最后爬着走了，最后爬都爬不动，趴着走了啊，多可怜。可是有了神就不可怜了，有了神啊，真的不可，就通天了。我就老想，我们人生啊，真的有点像这个平面上，就像这么一张平面上一个蚂蚁或者是一个平面的生命在这上面走，从这儿上来，从这儿掉下去。我看到一幅画，是最简单的一幅画，但是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。那幅画就是这么大一张白纸，那上面就是唰用毛笔这么一袋，就这么一袋，然后上面一点儿一个小人影。哎，我就看这幅画，哦，那时候我刚信主啊，我去洛杉矶，我看到我就很震撼。你们知道这幅画就表现了我们的人生啊，就这么一道，这就是人生的全过程。上面一个小人影，对吧？嘿，就是你在人生路上走呢，你从这边开始走，从这边掉下去，虚空的虚空，整个画面都是虚空的虚空啊，就这么中间一段。但是信了耶稣不一样，信了耶稣我打个比方，就是什么呢？你原来是这么平着走的，现在有个立体的，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， 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啊，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。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活水，都是讲天上来，啊，他是立体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仰望他，仰望信仰嘛，你一仰望他，你就离开了这个平面，你被提起来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是从泥土中被举起来，被举起来，啊，我们不再是这么一条线上上来下去就完了，我们是被提升了，提升了。哦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的体会，基督徒都是这样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上，也要吃喝拉撒睡，也要奋斗，也要挣钱，也要养家糊口啊！我们这些东西都跟世人都一样啊！我们也有一个地平面，我们也要在地平面上活着。但是不同的是，哦，我们随时可以仰望神。随时可以跨越地平线上的障碍，啊，死胡同，在这个人生地平线上，好像是无路可走了，被堵住了。只要我一仰望神，唰，过去了，嗖就过去了，因为神可以把我提起来。啊，我跟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叫很有名的学者叫李泽厚啊，李泽厚，我想在座的年纪大点也知道，啊，那个是跟他讨论。他就承认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他承认说，中国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呢，只有平面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但是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国家里边，它多了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啊，它就是立体的，我们是平面的，我们是人斗人，人盯人，人挤人，人坑人，啊，人肉酱缸，波阳说的啊，但是西方有了个上帝，他们就超脱啊，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，你是总统还是平民，你咱们大家一块仰望上帝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好了。而且上帝随时是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超越地平线。好，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主啊！我们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得着的，啊，你都可以过这么一个立体的人生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我信主20年的体会，啊，你靠你自己，你没有办法跨越地平线，靠神，他随时可以。你一祷告，一读圣经，甚至一思念神。你的心就被升华，就被升华，提起来了，人间的事情就过去了，这是真正的信仰，啊，真正的信仰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信仰，啊，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主啊，真是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，就像你这阳光一样普照着我们的心，主。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在这里等候他们，你要祝福他们，你就像阳光一样要照耀他们的灵魂，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活过来，不仅是肉身活着，乃是灵魂在你里面活着，真是大不一样，我们就是真正丰丰盛盛的人生，里里外外都得饱足的人生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我知道你的爱经过2000年，现在临到了我们中国人，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现在都归向你，在你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宝足，真正的光明，真正的盼望。就我特别今天把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交在你的手中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是你的爱，你的灵吸引他们来的。我也知道你要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，带着你自己的祝福回去，是世界不能给的祝福，是世界也不能夺去的祝福，因为是从天而降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以前不是基督徒的，今天你心里有感动说，我要相信神，我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要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我要更丰盛的生命，我要盼望永恒的生命，如果你心里边真的有这么一个感动，你要相信，要接受，好不好？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一下你的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们现在就向神举一下手，我来祝福你们，举一下就放下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举一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都请放下。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，那是神在呼唤你，神的爱临到了你，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在耶稣基督里被神喜悦，你在耶稣基督里慢慢的成长，在耶稣基督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我的经历啊！还有没有？我再问一次，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，就趁着这个机会顺着你的感动啊，来认识神，也让神接纳你，还有没有？有的话就请举一下手，我祝福你们。还有没有？ 感谢主，举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邀请刚才我们所有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好不好？我请你们在原座位上站起来，我带领你们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的时候，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。好，现在请你们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希望，我们要他，好不好？请你们站起来，不用客气，站起来，站在神面前。啊，因为你已经相信他，他也知道你，好不好？还有没？我知道刚才还有一些举手的，请你们站起来，神都知道你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站在你面前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知道你是造我的神，你是养育我的神，你是拯救我的神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原来没有盼望，但是在你里面我得到了盼望，我得到了拯救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之主。谢谢你给我的恩典，愿这恩典永远不离开我，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。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那个今天呢，我就不请，因为是主日时间，我就不请你们到前面来了。我让你们站起来的意思就是你们不用到前面来。下面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的诗歌，由领诗的姐妹来带领。 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 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 我们再来一次。 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